纷懒洋洋的好天气。困在沙发里，总在想要甜蜜时被汽水刚好浇醒。炎热的空气，此时此刻在窗外和我有什么关系？独自伙伴闭上眼睛，那人我的任性。自由自在的风景，飘的云，一朵朵变换个不定。摘下来做柔软靠枕装点我的心情。独自坐在一旁，慢慢不乐的小小声音，快来我这里，没关系，很多快乐过来，我还。